是你，明明我该放弃，明明还是不停在回忆，明明在意，要怎么经历？是不是太过克制自己，所以才控制不住情绪？我走出咖啡厅，无意识上楼梯，连热闹都让人窒息。房间里没抹去的痕迹，涂的又晕入了眼睛。我想吞你视线，设定好的程序，连选择都不能自已。明明极限是你，明明我该放弃，明明还是不停在回忆。回忆我们之间成为过去式爱情，明明不该贪心，明明只是嘴硬，明明才会难过和伤心，明明在意，要怎么心里？房间里没抹去的痕迹，又映入了眼睛。我想吞你视线，设定好的程序，连选择都不能自已。明明极限是你，明明我该放弃，明明还是不停在回忆。回忆我们之间成为过去式爱情，明明不该贪心，明明只是嘴硬，明明才会难过和伤心，明明在意，要怎么经历？明明极限是你，明明我该放弃，明明还是不停在回忆。回忆我们之间成为过去式爱情，明明不该贪心，明明只是在。